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哎呀，这个年越来越近了哈，这个好多朋友已经定了行程，该出去都已经差不多定了。订不到了呢，也相应订到了火车票啊，也可以回家团聚了哈。这反正这个2018年呢，2月份已经来了，说来就来了，还有10个月，18年都 say goodbye 了。 别说了，别说了 ，say goodbye，say goodbye。 张雨生先生非常有难度的歌曲了。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遇到的这位，我们的真的是老故友， 真的 故友， 故友，你说这个 老朋友吗？ 故友。 朋 友， 老朋友吗？故友的好友， 对对对对， 老故友，他真的，他真的是 好久没来了， 留过洋，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永远 打草稿都只有几个中文字， 全都是英文， 气死我了， 对， 我都是拼音， 我都是汉字，留过洋。一起旅行的创始人 是 蒋志同先生，欢迎， 欢迎志同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看人家。他其实私下里只是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 是的， 话筒一开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还是有点紧张，是吧？ 话筒一开，绅士气质自然来。对， 这个现在已经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企业家 还是爸爸。 对对对， 他的父亲要角色变了嘛哈？现在志同要出去玩的话，基本都得考虑家人的感受了吧？ 对，平常也很少自己出去了，就是带孩子、家人， 主要就是孩子哈， 主要带小孩子去。孩子因为要多去看这个世界，没事他有他那个远见的眼光，他从事旅行行业， 对，而且他自己又在国外待过， 主要是没什么本事，就只能剩带孩子出去玩玩了。 不行， 哇，对呀、人家说了嘛，要么你给孩子一个800万的学区房，要么你带他去环游世界，好吧，我选择后者。 真的真的， 对， 都是开玩笑， 开玩笑， 朋友熟了哈。今天咱们介绍的地方离咱们不是太远啊，提到这个马来西亚肯定很近啊。选择肯定是海岛的部分吧，是不是？ 对，因为我孩子还比较小，他 到现在才两岁十个月， 好小，不到三岁。 所以我们虽然也出了几回门，但都没有选择单程飞行太远的地方。 嗯，对对对， 对。就说到兰卡威，其实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儿，也是因为其实北京如果直接过去的话，还挺远的，就是直线距离。 它得从吉隆坡转，是吧？ 对，然后就是去兰卡威主要的。几种从北京出发主要几种方式，一个是坐马航，但坦率来讲，咱们北京出发还是有不少客人，他们会选择其他的方式， 是 对。然后另外，其实新航再加上圣安航空也是可以过去。 嗯， 那我这次是选择的先飞到了南方，就广州到兰卡威有一班直飞，它只飞三个小时，所以其实因为。我 是旅行行业，还都了解这个 对对 对，所以就是不太想让他单程飞太久。 嗯， 我们以往最远单程飞就是北京到香港或者三亚，大概飞三四个小时。 了解， 这是他单段飞行的极限。 哦， 还没想突破这个极限，所以我们就是先从北京飞到了深圳玩了两天，然后从深圳坐了一高铁到了广州，然后从广州飞到兰卡威， 非常好， 很好，这样孩子 把长途拆成几段， 从广州飞泰国那也是相当近的， 是 相当方便。 对，其实真的华南地区本身他们旅游市场也更发达，然后他们的确也因为有地理优势去东南亚那地方很方便， 超级方便啊！ 真是哈，下次我们可以从广州那边走， 可以借鉴一下。 对，包括就是南航它开了很多去甲米啊等等那些，对东南亚的海岛都有很多就很快就可以到的直飞。 对， 对，带小孩很适合，比如说你去广州去两天长隆之类的。 对呀， 这一七年难得假期给了他们几天吧。 那是 吃在广州好吃极 了。对对， 这个反正就满足我们的胃口嘛，哈。 对，我觉得广州真的是就整个广东这个大省 神奇吗？ 非常的神奇。对，那真是人杰地灵，关键好吃， 啥玩意儿都有， 真是啥玩意儿都有。我一去那些什么， 我觉得有故事， 虎门等地呀，哎呀妈呀，那叫大开眼界。 阳光灿烂呗， 哎呀， 很多很多， 太 好棒的地方哈。但我们今天目的地不是广州啊， 是 兰卡威哈。 是 兰卡威，其实在节目当中说的并不是很多被提及，在马来西亚的部分，一般说吉隆坡多一点哈。说说完兰卡威，这次你的感觉，作为一个留洋那么多年的，你挑迈阿密待过的人， 对呀， 去兰卡威了，给他逼 的，依然很热情。不，迈阿密太远了， 太远了，什么感觉在兰卡威啊？ 我其实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去，但坦率的讲，在过去几年的从业之中，其实还是有送不少客人去过， 去过有经验， 有送客人去过，就我自己没有去过。对，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兰卡威在前几年有一个卖的很火的度假村是兰卡威的四季酒店和度假村。对，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做高端旅行，所以其实四季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合作伙伴。对，然后他最近几年新开了很多品牌，包括瑞吉是前年开的，然后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是赶上了丽思卡尔顿在那儿开业。所以其实我是去体验冲着丽思卡尔顿新开业去的。对，然后同时我也看了一些其他几家度假村，就其实我是 挺好的， 带家人出去玩，同时自己也一半的工作去考察一下酒店， 累不累？ 他 辛不辛苦？ 他真是挺辛苦的， 对，瘦了， 都没有纯玩的这个 时间，瘦 了，瘦， 我们把纯玩都送给客人， 你看看， 送给家人就好 了。既然带着家人也去体验了，但是有自己的体会的部分，分开两部分说哈，先以自己为主吧，老照顾家人，咱老少了自己，老爷们都这样的，你别看到了准子呀，还有坨坨呀，还有志同，老不想我们自己的感受，都想家人多一点，这真的是。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男人的典范， 哎， 真的是服务型的这个好男人。 兰卡威空气无比的棒棒的，是不是？说说住宿和交通吧，你作为体验者， 是 吧？ 兰卡威在哪？ 对， 是在 他一直模糊这个朋友。 对对对， 其实，兰卡威是在吉隆坡的 挺 西北的方向，就是它相当于，如果我们坐马航飞到吉隆坡的话，你相当于先飞过了，然后再往回搂一截儿。 哦， 对，所以其实坐南航的那个就更适合，因为你相当于不用再往回搂嘛，从广州再往内环走。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在我的以往的学习的资料里面，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比如说五年前十年前，它是更被西方的客人会认可的一个 英文叫 hidden gem， 就是那种叫隐世明珠的那种感觉。 哎呀呀， 对，没有那么的被开发。但其实我去的时候已经比较 commercialized， 就是已经比较商业化。 对 对，但还是相比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东南亚的目的地，比如说普吉 那些，对， 跟这些地方比的话，还是很原，就比较原生 态。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去兰卡威的到现在说人不是那么多，海滩上啊，酒店啊。是不是那感觉？ 对，尤其是其实你看，我去的时候已经我是国庆期间去的， 黄金 然后、 哦、 然后对，其实也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拥挤嘈杂，且没有看到那么多的国人。 嗯， 黄金周、 当然其实也可能根据你度假村的选择会有关系， 对， 因为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内的组团社、旅行社会热门热选的一些酒店，对，当然 因为咱们是丽思卡尔顿嘛，高端了一些，对不对？ 但其实也并不贵，坦白讲，对，其实你跟北京 300万。是不可能的了， 300 如果你真的跟北京和上海 便宜的 丽思卡尔顿比的话，其实你跟那儿比就价格其实应该是差不多、 哦、但 你毕竟是一个城市酒店和一个度假村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度假村还是给你更多的 体验，还是不一样， 是， 对，还是挺好的。 但是小孩去肯定有亲子的环节，丽思卡尔顿刚刚在那边开业，肯定照顾孩子的部分会有吗？在酒店 他会有专门照顾， 他也会有，就是其实丽思卡尔顿这个集团，他在每一个度假村的property 里面，在度假村的那个在度假村的设施里面，都会有叫 Risk Kids， 就是丽兹儿童的这样一个项目。对，然后比如说你像我去过的，我觉得在 Risk Kids 这块做的最好的巴厘岛的丽兹卡尔顿，其实特别好，就在诺亚度假村里边，我去住过。然后他们的那个儿童俱乐部是极其大，他是离别墅区比较近，所以就是如果真正预算高可以住到别墅，然后你相当于那个 Risk Kids 其实就跟你自己家后院一样， 幼儿园， 我的天 哪，幼儿园托管所类似这种的哈， 对，当然其实坦率的讲，就不仅丽兹了，就是你包括 Four Seasons 其实它也是在 Family 这一块做的特别好，对，它都会有。其实很多海岛度假村都会有在专注在儿童这一块的， 因为大家考虑这个去的玩的部分年龄段，不是家长的心情，对不 对， 一是呢你完善了孩子可以玩的比较多，这个你比较用心， 你也可以解放你自己， 解放自己，自己把他们放在这边啊， 对啊，你就放心啊，要不然的话你住别的地方你就带着 嘛。我也是父亲，我出去也是关注这方面哈，我老感觉就是他那个儿童中心，他那个年龄设置有一些酒店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年龄区间他也许适合的是那几岁的，那几岁就稍微一点， 但是他毕竟不是幼儿园啊。 我更觉得好的话，比如说这个孩子中心有几个不同的区域分开来就更加高级了哈。 对，其实兰卡威那一间它其实就是有两栋建筑是 Risk Kids，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是它其实算 soft opening 吧，就是算试营业，对，然后它其实儿童的区域是只开了一栋，另外一栋是给 teenager， 就是更大的孩子，10来岁的孩子用的，对，我们去的时候是只开了从就是0到10岁之前的那一段用的， 挺大的区间了， 对， 然后当然它其实会有不同的项目，它那些项目是有详细按照年龄去区分的， 是是是， 比如说你0到3岁的项目，0到3岁，而且首先最基础的要求是你家长需要陪同的，对，然后从就年龄稍大一些会有 红色血条， 会有就会有 会要写条 有 babysitting 的那种服务， 对对， 然后每天他会有一个类似于课表嘛，很多度假村都是这样的，对，然后几点钟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有一些免费， 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喜欢去玩这些项目， 对，项目他都会标识比较清楚，就适用什么年龄的， 对，其实我在这个做这个节目之前看了兰卡威，对兰卡威不是很熟悉，真的，看的也有红树林，也有购物的地方，还有海滩，海滩人真的不是很多，因为他有图片拍摄嘛，因为他拍图片应该拍最美的海滩，没有什么人，是真的没有什么人吗？那个它是一整片海滩，广大酒店思想还是怎么着？还是 分享，对，我在想它是不是酒店私人海滩，所以没什么人啊？ 就会怎么是？ 它会也会有公用的海滩，然后当然也会有酒店的 私人海滩。 对，它可能因为法律原因不叫做私人沙滩，但是它其实因为本身就在度假村里面， 对 呀、 啊， 外面人也进不去、 啊， 对， 对我把它框起来。 对啊， 你像我看的这几个度假村里面。我觉得酒店沙滩最好的其实是四季 哦， 它那个地方其实是离市中心是比较远的，开车可能大概40分钟，当然整个岛不大，就哪儿到哪儿开车最多也就是30分钟， 都是自驾哈， 对，自驾部分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聊， 好， 然后你像四季它是有一个大概是1.7公里的 非常非常白色的沙滩， 1.7公里， 对，然后就我去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到人，酒店的客人也都不知道在哪儿，可能在自己的私人泳池里待着，对，所以其实那一片沙滩是我在兰卡威的那5个晚上6天看到最漂亮的沙滩。 是住了一家酒店，就是丽兹， 我是一直住在丽兹，对，但其他几家也是 你去看了哈， 对对是。 我觉得到了这个地方适合去看看不同的住宿的风格， 对， 以免就是选自己最喜欢的。 嗯， 朋友聊天的时候你跟他的风格你适合住民宿， 而且 然后呢 你说什么我适合住民宿， 这个没有什么高低贵贱鄙视链， 喜好喜好。 对，我也要住那个种满了椰子树的民宿。 说到民宿，那边有吗？兰卡威有民宿？ Airbnb 我也有看一眼，是会有一些。就其实，但我是一点没有动念头去住。 哦， 主要是因为对，主要是因为带小孩。对，其实酒店，给我个人带来的最大的东西其实是安全感吧。 哦， 因为你觉得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是在 为你服务， 对对。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如果孩子更大一些，到青年的青少年的那个阶段， 大概几岁？你认为青少年几岁？ 我认为上中学吧， 十 可能比较保守， 十几岁， 对 对 对， 对，尤其如果你要是男孩的话还稍微好一点， 对， 女孩的话你就更好像觉得哎呀小那个小公主，我不能让她住这样的地方，小孩他可能真的有时候会受不了。 其实倒不是娇惯，我觉得等到孩子大一些 什么 和他们的互动的内容因为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我自己的设想是如果我孩子到十几岁，我可能会跟他一块下厨房了，要做菜，那那个时候肯定 Airbnb 的优势就是他会有 full kitchen。 了解了解， 对， 想太多了，不一定跟你的， 可以带着孩子给他讲解不同的装修风格。来，我们今天这次住的是 对对对 巴洛克式的装修风格。 是是，其实 姑娘你看，我不怕我不怕，我出去玩。 姑娘跑了。 其实每一个家长对自己的未来的设想都充满了美丽的期待哈。 嗯。 但是我现在有个担心，就以前我的担心， 嗯， 就比如咱说旅行节目嘛， 嗯， 带他去远方看看美丽的世界。 嗯。 我的担心，比如他哪个地方长得不很好啊，会不会叛逆啊？ 我的天哪！ 你 这个担心。 一个。来一个小时它会接踵而至的，你的担心会一个一个消失，你没有担心一个一个会来，生命是这样的神奇。 但是你还会有新的担心， 对对对， 哎呀那是不是又交了女朋友啦， 会想这些， 是不是又交了男朋友了， 对对， 不告诉我呀， 是是是，但是我觉得出行这件事儿换到谁都特别开心，对不对？ 当然， 出去玩就是放飞自我嘛，对不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因为我没有孩子，我体会不到。如果带孩子住 Airbnb 这种地方，尤其孩子很小， 对对， 你会很麻烦的， 烦 你整不了他，根本就 是的。 嗯， 那个、比如说兰卡威，你住的是丽兹啊。大家都知道丽兹是非常国际化的五星级品牌酒店，有什么海景房啊什么，那应该是面朝兰卡威大海吧，是那种的吗？还是 它的房型我看了几个，其实绝大部分是只能看到 partial ocean view， 就只能看到 一 小部分的海，对，因为它其实层次还比较多，它整个那段村， 哦， 对，所以其实 是个度假村。 对对对， 对，所以它会有海边的那几栋，主要是别墅了。就我们其实还没有住到那么高的房型， 嗯， 对， 嗯， 而且其实因为本身你住在村里面，坐那个 buggy 怎么讲，百度电瓶车，电瓶车 好洋气， 对，百度车， 对，因为坐电瓶车去海边很容易很方便，所以就房间它其实我看到的更多房间是看 forest， 是看雨林的那种景色， 红树林， 对，它其实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典型的红树林，但是因为那个当地的植被可能多数都是那个样子的 热带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更多是有一种在山林里住的感觉，然后你再坐车去海边，相当于你一个度假村有多种的体验嘛。 我们感觉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个度假村了啊，大家都有不要去想就单纯的一个酒店的概念，还有很多的服务配套的，对不对？ 是的，而且你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就能玩很多。 对对，你比如说我们去三亚，去那个香港文华东方酒店，文华东方的那个，它其实就是度假村的性质 啊， 它不像 三亚那家文华东方， 对对对，它不像去三亚去住丽兹，它就是个酒店。对不对？感觉不是很一样，当然也很像度假村了。 其实对， 也是 三亚的多数也都已经算是 对， 对， 算是度假村。 就感觉有一个小车拉着你，一个跟着走，就感觉就搞一个圈子当中去玩哈。兰卡威，我们的蒋仁同先生，这个基本的感受已经告诉我们的住宿的选择，大概的环境。其实下面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玩的、吃的、住的，跟孩子相处的时光。 对， 你有没有自己单独在这个兰卡威上自己去溜达感受的时候，除了跳酒店，有没有 自己去溜达？就是自己开车去了几个酒店啊？ 哦，就这么感，你看， 其他都是时间都是跟孩子在一块 在一起哈。 自驾也可以说一说啊。哎，在兰卡威自驾，比如说我们的车怎么去接驳？比如说要租车，直接在机场还是在酒店前台就直接办了这事儿了？ 嗯，兰卡威租车是我自驾了挺多个地方之后觉得最方便的一个。 是吗？ 是吗？居然这么方便？嗯、 它方便。 这个，对，就这个，走吧。 不是，差不多， 真的吗？ 差不多，对，它方便，其实真的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其实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哦， 它机场极其小。 哦， 我们租车的流程是这样子，我在网上交完了订单，然后呢，现场出来了以后，我选的那个租车公司，可能因为太小了，我猜，甚至都没有自己的 counter， 就没有自己的柜台。 妈呀，大口 然后他是跟我约好了在星巴克的门口。 哦，是一工作人员， 举着一个我的名字， 蒋志同先生。 对对对，然后在那儿跟我见面。见面之后就拿了一些 paperwork， 就文档的，需要签一些字，收了，我忘了是500还是600人民币。 直接给人 押金，对， 哦， 然后我就说那好，那我们 取车吧 、嗯，要不要坐那个摆渡巴士之类的？他们说就在机场门口，然后出去以后就直接就停在机场门口旁边。 你觉得好赞呐、 啊，对、啊， 节省时间又方便啊。 车随他们那边，因为机场很小，然后周围甚至有没有停车场我都没有注意，车都是随便停的。 哦、 对，然后。大家很自觉，不会阻碍交通那样子。 对， 然后就告诉我了这个车哪里有了一些原始的磕碰，让我自己也拍个照，就还人还挺善意的。 是， 对，会有一些必要的提醒。 当然要做这些。 对，然后问我有没有开过右舵的车，因为我以前开过，所以就他也给我讲了一些基本的规则。 嗯， 但我是想，如果要是没第一次开右舵车的话，他应该会讲的更详细一些。 对，因为你有一个经验啊。 对，基本就这样子，就是太方便。还车的时候一样，就是我把车又停到了机场门口。 这就跟串门一样， 对，真的很方便。 就停到门口， 哦、 然后拿着钥匙找到他们那个跟我约好的工作人员，他那周围 接他的是 Kevin， 回来是 Tom， 对啊， 对， 还是两个人 Tommy 老师什么的 Tommy， 对不对 ？Tommy， 啊，你还唱第四大就过来了啊？ 哎呀妈，还第四大呢？ 哎，问一下 啊， 驾照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中国驾照要国际公证吗？还是直接就给他一个驾照就可以了？ 我是有准备了一个翻译件，对， 没用上， 并且就是官方的说明其实是需要翻译件 哦，对， 但因为我选的那个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可能中英文都认识 哦， 然后并且那 paperwork 提前都已经填好了， 中文都认识， 对，因为是个老华侨来 哦，那 因为马来西亚华侨很多嘛， 那 OK 了 OK 了， 所以其实 但是要准备， 对，就是其实你在租车的时候给到租车公司越多的资料，因为提前我已经把相应的电子档都已经给到他们了，所以必要的一些填的东西都已经填好 了,、 哦、 了我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过程。 嗯， 这个其实可以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有很多工作其实都可以在对方没有要求的时候提前提供给他们，来影响不来缩短我们， 对，来影响 sorry， 哎呀，他怎么这么积极，他是不是干过这个事 来缩短我们到那边的一个 耽误时间嘛， 对对对，你要什么都没有冒蒙去租车，哎、 啊、 我们去租个车吧，那行，你的驾照有吗？没有， 他就会 你什么都没有， 他就会觉得你没经验不租给你了， 对、啊、 出事儿、 啊、 麻烦 租不了啊， 吧、 嗯、 是吧，时间的关系，租车非常方便， 是 常来常往的感觉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汽旅行的创始人，我们的蒋志同先生哈。 对， 年轻有为的蒋志同， 是 这个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兰卡威精彩的分享。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下面段精彩更加继续。

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千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我们会定期邀请那些在平常忙的忙不过来的朋友来我们节目做客。 好不容易来一次， 周一到周五11:30他直播来不了，咱只能通过录播见到他。 对，哎呀妈，忙，真忙， 对，老远就看一大车就开过来， 开公共来的吗？ 坐动车来的， 一路嘛，哇，开玩笑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起旅行的创始人蒋荣先生，欢迎。 欢迎志同。 Hello，Hello。 志同真的是越来越辛苦哈、啊，希望你好好的处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而且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哈、啊。 而且还定期的带孩子出去玩。 当然了，放松嘛，去兰卡威这次。刚刚说到在兰卡威租车还车非常的方便，就像两个人聊天建立一个新朋友一样的方便快捷。 对， 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地方比如说自驾，你停车也是个非常麻烦的事儿。比如说在美国自驾停车可麻烦了，但是在兰卡威就不一样了，非常方便，是不是？ 对，美国其实还好，澳洲我当时去 澳大利亚， 对，去悉尼那回停车在市区还挺麻烦的， 是 兰卡威是极其方便，对，就是随便路边停。 啊， 对，其实我在那五六天里面 没这个职业 的，在五六天里面只花了一次停车费，就是在他那个市中心购物的那个地方， 哦， 他有一个收费停车场。 嗯， 但其实即便是那个地方的附近，也有好多人就停在路边， 随便停。 对，我是为了想拎袋子轻一点， 了解了解， 停到了里边， 对，离得近嘛， 而且很便宜。 对， 但是其他的多数地方，就是你看到哪儿漂亮，就直接停路边，因为他们并没有很多的车。 哦，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我最怕的就是那个找车位找不着， 对， 就是在市中心 反复走冤枉路， 对， 不知道哪儿该停，那就麻烦了。 对呀，这个都停满了，你也不能停人车前面吧？ 对 对， 所以就很麻烦，我特别怕这个。 兰卡威， 哦， 您可以高枕无忧的自驾，右舵开半天适应。也不是很难，也不是那么拥堵， 对 不对？ 其实最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你拐弯的时候可能会把雨刷打开。 对，真的有， 包括你回国之后也一样，你刚回国的时候， 适应那边了，又把雨刷打开了， 适应适应。 但其他的真的还好， 自驾没有问题，然后租车很方便。说说这一天的行程呗， 那就开始玩了， 咋整啊？在那边玩的怎么样啊？海上项目、吃的、饮食啊，怎么跟我们说说吧？兰卡威， 我们带小孩去，其实就比较难做特别具体的规划，比如几点到， 一切跟他走， 要干嘛？ 他几点醒，你们就 对，因为要看他的适应能力。 3:30醒了， 3:30 看星星， 我的。 打个比方， 还好还好，他其实适应能力还挺强的，因为在那之前，毕竟我们也带他出过 出去过， 对。 小孩有个模式，度假模式了，睡觉。 对，来度假模式，嘚开启。 对，然后唯独比较会把行程切割开的，就是他中午要睡觉。 哦，对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只能安排大半天的行程，然后即便把他的午餐时间往后推， 往后推，往后推， 但也推不到。就比如 在路上睡不行吗？ 在路上 能碰 也能，对，就对，就是 碰上。 你比如说，我从玩的地方到回酒店，比如说我开了40-50分钟， 嗯， 啊，全程都是自驾的这一天哈。 对， 哦， 然后比如说到酒店他就醒了， 嗯， 就没法再难以继续入睡的话， 嗯， 他也不舒服，因为他没睡够。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说让他到， 对， 就回到酒店来睡， 规律规律一下哈。 对， 小孩睡不好可闹腾了，那真闹， 对，闹觉 他就犯炕你。 给你一些啊哇哇哭那种不配合你。 对，小孩他不睡不好，你想大人睡不好他也难受啊。 啊，咱们是没办法现在。 啊，对。 是吧？那就比如说跟着孩子的行程，有些什么体会亮点上蓝卡，因为去海岛也很多嘛。 对，因为其实你像本身还选择了不错的度假村，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计划是去外边去 溜达 景点之类的。对，因为其实度假村里面就有不错的景致，不错的食物，然后让你放松的环境，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 丽兹的食物还是真是很好的，那早餐做的，我的天， 是 的， 早餐种类非常的丰富，是吗？ 形容一下。 早餐其实如果住酒店多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已经习惯了。 嗯， 就是肯定，首先食材很新鲜，这是一个基础的。 嗯， 水果比较多。 然后我印象对，没错。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有一种当地的植物。提炼的类似于蜂蜜但又不是蜂蜜的一种糖类的东西， 是加到饮料里那种糖吗？还是就直接可以吃的？ 还是像蜂蜜一样是液体的？ 对，是液体的。就它看起来的性状就像蜂蜜一样，但是它旁边有 性状， 相当相当专业的词汇。英文怎么说性状？ 不知道啊。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说明，就是介绍的这个植物，说是从这个植物里 提炼出来， 对，然后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当，如果你吃pancake 那种煎饼的那种蜂糖，对，你就当 蜂 糖吃， 了解，就是蜂蜜嘛。 但是它口味还挺特殊的，就难以去形容， 就当地特产， 对对对， 兰 卡威 当地产， 椴树蜜， 什么？ 经初步判断，椴树蜜， 椴树蜜，对对。 然后它就是。其实它的早餐你要真说种类，其实并没有比如说我们三亚的那些大的度假村种类多，因为它其实早餐厅并没有特别大， 人不多，主要没那么多哈。 对，它餐厅整个面积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房间数也不多，它那个对那一间丽兹卡尔顿的度假村定位还是比较精致的，房间数可能连别墅连基础房型全部加在一起也就是100出头那样， 小的小度假村。 像三亚澳门动不动上千间房， 对 其实 我觉得小而精更好。 对，这样的话好处是你几乎不会太拥挤嘛。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大的度假村吃饭经常会遇到排队的情况嘛。在那边就几乎碰不到。 这是好事。 对， 而且我们去的那几天据说是100%的入住率。也并没有觉得很拥挤。 对，就是我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有时候咱们淡季订个酒店，咱订个基础的房型，到达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呢，跟酒店一说，啊，能不能免费升个级？然后呢，酒店会看，哎，有可能会升级。这个、 真的吗？ 真的。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升级在不同的地区还有一些 有不 同 的 技巧之类的。我们回头可以找一个机会聊一起这个 技巧，英文叫做 skill。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 skill 吧？ 不是 skill， 对， 那会有一些 tricks， 对， 小伎俩， 对 对 对。 哎呀，经理，能不能帮我升个级？ 我不是经理，我是过来打扫卫生的。 经理呢？ 经理在前面呢。 经理，哎，我想升个级，行不行？ 对。你说说，就是别人吓唬的，先说一条，就是经常用的这个伎俩是什么？比如升级，咱想订好一点 啊。最简单的其实一个方式就是你在平常，比如我们差旅的时候会经常，比如住某一个品牌的酒店会有会员等级。 对， 然后你在你度假的时候就依然去订那一个集团下面的某品牌的酒店，他一般会优先给 自己人， 明白？ 给你的，比如说。白金、钻石， 了解 级别的会员去。 对。 那如果你要是第一次入住的话，基本上就不要考虑 了。还有比较常见的，就都正好既然聊到这儿了，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的，比如生日啊或者纪念日啊之类的去。 哎。 然后提前给酒店写邮件，告诉他这你在这里是来庆祝一个什么什么纪念日。 这个好，这个好，这是一个技巧呀，技巧。 是不是真的呢？ 好， 这个我就 不说了。套房那是不可能的，顶多给你摆个花。 我们有身份证。纪念日，比如说生日啊，都可以嘛，哈，这就可以实现， 这是很正当， 很正当。 而且 靠美色是不行了，是吧？ 这个也可能 靠容颜， 是吧？ 有可能。那你交流的很好，经理说：“哎呦，那我给你升个级吧，姑娘。” 经理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权限。” 我心意上是想给你升级， 对，可是我没有这个权限。 对，而希望大家都选到自己舒服的入住房子，哈，那很重要。对， 而且坦率的讲，以我的经验是，等级越高越奢华的酒店它其实 越容易通融， 对，是的，它有更多的空间给到基层的工作人员， 太贵了，住不满。 是吧？你换个角度去想嘛，你生活就快乐许多嘛。 对啊，你想我能拉你个回头客，我为什么不给你升级呢？ 我住民宿，我住你们这儿，你不拉回头客吧？ 对 吧？ 你这5000一晚， 民宿天天看星星还不来人住。 对，因为他其实给你一个更高的房型，边际成本很低。 哎，没错。 但是如果你一旦回头或者帮他有这个转介绍的话，他的收入就 前提是你来到这儿了，你那个基础房型的钱已经配了， 对呀， 已经付过了， 真的已经付过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不再多给你 配的？是不是？ 秘书说，我给你收大房。 还有同样的哇，一下说了好多，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能承担起的一个基础之上，其实酒店会优先。升级酒店直销渠道的， 怎么理解？ 它有直销。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通过一些第三方的网站、手机 APP 之类的去订房间。 去订房间，对啊。 然后同时酒店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号也能订房间。 嗯、 那不知道能不能说呀？就是比如说一间房间1000块，然后你从某网站订的， 嗯、 你可能付了也是1000、 嗯， 但因为那个第三方他有扣佣金，所以酒店只拿到900或者更少的钱。 嗯， 那你通过官网直接订，酒店就是收入1000块。 了解了， 我懂了，就是代理商和直销商的问题。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酒店包括航空公司也是，这各种这些都是在推直订渠道嘛。 嗯， 我还懂。 嗯， 戳炸花生油。是不是？ 是是是， 那你的意思对的很对啊。 而且酒店会觉得指定的客人他潜在会有更高的忠诚度。 没错， 对， 没错嘛，他有一个目的性和那个就是那个需求性啊。 人家是对你这个， 我冲着你这牌子， 对 对 呀、 啊，我就认准你这牌子。 所以，即便你是从第三方的平台搜索来的信息， 对 对，但你一样也可以，如果价格一样的情况下，对。 get 到了吧 ？get 到了， 这是教大家怎么去省钱了，住更好的酒店，那很重要哈。 对，当然，其实你像不同的渠道，也有不同的优势。 嗯， 比如你像我们，因为本身是四季、丽兹卡尔顿、半岛、文化东方等等这些品牌的优选合作伙伴、 嗯， 所以其实反倒是通过我们定，因为我们是优选合作伙伴，我们会有优先升级的这种待遇在。 是的， 所以其实不同的渠道， 酒不能白喝，那一把那一局一局的，对 对 对， 也都有不同的好处吧、 嗯。 我都给你把代理费减这么少了，你还不给我点优先权？ 问一下啊，刚刚这个小插曲大家了解了哈。 嗯， 白天的蓝咖啡那就是阳光海滩各种的漂亮的场景哈、 嗯、 海水和海滩的质量你觉得怎么样比的话实话实说因为咱们是让方便老百姓 的、嗯、没错没错、嗯嗯、我觉得沙滩还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但是沙质其实坦率讲一般它沙粒比较粗 哦 粗的大 粒粒贵厉害， 就是尤其是你像去到四季的时候，那个 就是也是兰卡威的四季酒店是吗？ 对对对， 哦、 它那个沙子真的是白的， 那不一样了啊， 特别的舒服， 有区别， 对 对，他看过， 确实好看。 对呀、啊，你想四季、嗯，我先把这块占了， 对，它确实是比较老牌的一家奢华酒店，在兰卡威，它开的更早，相比于后来开的瑞吉和丽兹之类的。 嗯， 刚才说光那个丽兹卡尔顿就1.7公里的海滩线， 那 想必 那是四季 啊，四季啊 ，for Stevens 是1.7公里，其实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的海滩，那就很长的一条海岸线。晚上的时候，各个酒店就是一个各个的建筑物嘛。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因为我们去过 应该没有海滩上的那些 酒吧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玩的地方有吗有 夜生活我真没关注 哦 夜 生 活体验 带着孩子 小孩对 小孩得睡觉 亲爱的小孩累为自己留 哎呦我的天哪这爸爸也是无聊死了 所以其实我们晚上唯独的就是在某一天 嗯 我跟我爱人其实是分波就是对然后他一 个 人 酒店那些托管的在哪里 睡了 哎呀 小孩睡得晚 我们是分波去做了一个 SPA 就相当于他是8点到9点半然后我是比如说9点半到11点这样子 让你去不错了、 哎、对对对没错 是不是他们的 SPA 是在室内因为晚上了嘛对不对室内的 SPA、 说到其实 SPA 他那个丽兹卡尔顿他的SPA room 就是那个 房间 什么房 啊、 理疗房 就 SPA 房啊、 对理疗房 对然后它外形还是很别致它是一个、 哦、太空舱 看起来像鸟笼子 鸟巢、 但其实又不是鸟笼子的一种建筑形状、然后跟酒店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他们说原型是 放地鸟笼 没房好 原型是兰卡威当地一种抓鱼的工具的形状 啊 很有意 思。这不是叉吗？哎， 就是一个笼子 ，sorry， 没事，就是一个笼子嘛， 一个笼子的形状。 哦，就是它游进来放那种。 我跟你说，现在那个鸟笼的那个造型的灯可多了，我家里还买了一个呢。 是是是， 那鸟笼装不上。 是， 但确实很漂亮。啊、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其实它还是网红， 全是 ins 网红， 好评是吧？ 网红、 对， 酒店就这个间酒店的网红图片嘛。 刚刚我问一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网红外露呀。让我问一下，这个 SPA 这个体验是竖着进去的吗？是竖着坐还是躺着坐？因为这鸟笼嘛，我就感觉抓鱼的那种。 人是躺着， 他其实不是、 哎、你立起来行，我以为这么站着呢。 他其实是那个房间还是比较宽敞，他、 哦、 只是外立的形状是那个 很别致 鸟笼的形状，里面其实还就是我们感觉就是 个锅盖。 啊、 你还是能躺下的， 是是是、 但其实还是在那儿拍照片还是很漂亮 的，很漂亮的， 是吧？ 很高级的， 因为它你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它对，就在海旁边嘛， 哦，很近， 看见是吧？ 嗯， 对，你在外面的时候，它挨着那个抓鱼的笼子旁边， 哦， 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海宴吧，它有一个 海宴， 宴呢， 好像是大海的海，那个宴会的宴， 哦，海宴， 一个中餐厅， 哦， 当然它是写的拼音来的， 了解了，海宴， 我觉得如果。他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是我那两个字， 对 对， 海燕，海燕 是、 嗯、 他那个中餐厅也还不错， 嗯， 然后就有很多人会在那儿吃完饭出来遛弯的时候在那地方拍照，因为确实很美 很漂亮哈。 嗯， 你说到兰卡威，其实大家了解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越来越被想大家了解的度假村了、啊、 对对对， 作为这个从事旅行行业阳光产业的蒋中间人、 嗯、 他有很多的目的地，去过世界很多个地方，现在孩子每天都在长大嘛，因为他马上就要三岁了，三岁之后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了，比如说五岁那就没问题，交流都没有问题了、 嗯、 他都会自己选择说爸我还想去那儿，咱去呗，是不是真的？你会慢慢经历，我也在经历了。 嗯， 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你有没有目的地的规划，说在他三岁到五岁这个区间去哪儿， 要带他去哪儿， 有没有规划？ 特别 去你妈咪呗，去读书的地方， 特别远的还没有规划、 啊、也没有。 其实要看他对于，其实我的判断主要是对于单程飞机的承受程度， 距离的接受度。 我们今年清明节的假期、 嗯、 对，比目前规划计划的是去新加坡及周边的海 宁丹岛、 哦、 对， 哎呀，你看人家 新加坡也是一个亲子圣地、啊、 很好， 是 我去过， 目的地本身适合小孩玩， 相当适合， 然后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单程飞行的小跨越， 对，多了一个多小时嘛。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已经有孩子的， 嗯， 天天 怎么这么苦你呢？ 对，我是说，天天把这个精力，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喜好都是，得就着孩子来，你们自己会觉得烦吗？就是你们自己玩的也不爽、啊。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用回答，您有孩子之后你就知道了， 是吗？ 你自己感觉吧。 就痛并快乐着，孩子，你能选个好点地儿，来看开地图，这儿选这儿选这儿。 我觉得很多热爱旅行的人，大多是那种特别向往爱与自由的人。 嗯， 我在有孩子之前，对孩子的 概念。理解 是比较中性嘛，就是没有很喜欢、 嗯、 但当然也不烦、 嗯、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当父亲之后会这么的喜欢小孩、 yeah. 而且我发现很多成为父亲的人之后就不光喜欢自己的孩子，看到其他的父亲带着孩子，我们也会 有的 目光有交流， 有的 哎呀，你们还是有爱的， 有的 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更烦别人家小孩他自己家小孩他也，哎呦我的妈呀， 有的，其实我觉得孩子不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比如旅行当中的一个负担、嗯、 对， 他是我们的一个牵挂就好了、 哎、这个观念我觉得有， 对不对？你要牵挂着他，你是不要负担牵挂了，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他的感受， 嗯， 就 OK 了。其实每个家长都是一样的，当你在没有小孩之前出去玩的就是 love and peace， 出去玩嘛、 嗯、 各种自由，你想去哪去哪， 选我们想去的地方、啊、 等他那个出生或者可以出去玩的时候，选择可以带他去的地方，然后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也会越来越像你爱去的地方去玩，其实他就是你小时候的你，这么想就会不累了。 当然，而且其实，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没孩子的时候好好出去浪。 你别说说，哎呀，给俩累的。 等他更大的时候，一定是会要跟他一块儿去， 对 呀，六十六号公路自个驾， 咔咔， 就 是不是都爽？ 对， 希望这么有一天， 希望 into the world， 对， 一定是会和男孩儿。 对，打打球什么，希望他们到时候不太烦我们，是这样想的哈。 是， 对。 哎呦我的天哪，把小时候照片拿出来看看，你爹当时是怎么带你玩的，你现在敢烦我？ 对呀，就是那会想那个事情哈，你老说亲子的环节会想了很多哈，希望呢我们的蒋中先生事业好， 然后呢、嗯、家庭一切顺意， 对，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对，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个下次再去那个新加坡回来之后呢、嗯、再反馈他的感受哈、嗯、也许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哈。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感谢蒋志彤先生， 谢谢 志彤， 谢谢准哥，谢谢道道。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明天再上路， 拜拜。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